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38回，借酒胡闹了一场之后，谢之方自觉捂脸去见姐姐，蔫头耷脑地缩在自己院子里，每日只拿小厮们撒气。安寿上个月不小心摔断了腿，替换进来的小厮名唤安和，倒是个机灵的，见小少爷泱泱不乐，凑过来给他出主意。 大小姐最是好心儿的，如今真的会恼了少爷？您寻个正经由头去见他，说两句软话，大小姐必不会当众驳您的面子。 说得轻巧，也去哪里找由头？ 谢之方暗恼这阵子府中太过太平，底下伺候的人又太安分听话，他横条鼻子竖条眼，愣是连一处错儿都没揪到。他气鼓鼓地躺在床上，手里捏着姐姐为他缝制的香囊，想了一会儿呼道： 哼，哎，要不爷装病算了，姐姐见我生病定要心疼，哪里还会计较之前那些事的。 若论装病拿桥，他算个中的祖宗。谢之方越想越觉得这计可行，不料安和在旁劝道： 小的虽不知大小姐因何事气恼，但少爷装病须得提前打点好府里常请的那几位郎中，又要瞒过小姐、老爷、夫人，万一哪里出了纰漏，叫小姐知道，岂不是雪上加霜？ 他这么一说，谢之方又犹豫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计上心头，嘴角勾起道： 也有法子了。 第二日清晨，舅舅宋静送与谢之真的那只名唤乌云的獒犬忽然生了病，上吐下泻，蔫成一团。下人们不敢瞒着，急急报与谢之真，请他拿个章程。这獒犬凶猛，寻常郎中自然不敢诊治，更何况人与犬毕竟有诸多不同，不能用一样的药方来治。谢之真亲自来看，见素来神勇非凡的大犬缩在犬舍之中，轻轻抚摸他头顶的毛发，他只不过没精打采地掀了掀眼皮，便继续昏睡过去，不由得着了急。红杏收受了小少爷的贿赂，自然中人之事，适时上前道： 小姐，少爷在外面认识的人多，保不齐有善于医治兽类的，不若请他帮忙问问。 谢之真闻言微微点头，着他去请谢之方，另问服侍乌云的小厮： 昨日都喂了些什么饭食？ 下去查验一二。近来天热，肉食放坏了也未可知。 趴在房顶偷听的谢之方惊出一身冷汗，暗自庆幸昨夜将加了料的狗食及时换下，来了个死无对证。他素来知道姐姐聪慧，却不料她居于安乐之中，仍旧谨慎到这个地步，一面欣慰，一面又心有余悸。借故拖延了大半日，他这才绕了圈兜出府，又从前院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。本打算跟姐姐不着痕迹地套几句近乎，撒一回娇，将之前的事轻轻接过，却不料来到犬舍，只看见一臂一犬而已。 姐姐呢？ 谢之方皱了眉，琵琶将谢之真所请一五一十地转告了一遍，恭敬有礼地道： 小姐说此事托于少爷，尽可放心，请少爷速速去请兽医，莫要耽搁。 谢之方犹不死心，将长安城有名的兽医请了来，开了些止泻的药服下，巴巴地跑到流光院去邀功请赏。 哎，你去告诉我姐姐，乌云已经服了药，这回子精神好了不少，叫他莫要担心。 他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大拉拉地往里闯，站在门外望眼欲穿的样子。不多时，琵琶出来回话道： 小姐说她已知道了，天气酷热，辛苦少爷跑这一趟，请少爷早些回去休息。 竟是连门都不肯让他进。谢之方一阵气苦， 往外走了两步，又舔着脸凑回来，狗鼻子嗅来嗅去，脸冲着琵琶，声量却放得极高，生怕里面的人听不见。 嗯，哎呀，姐姐这里今日用的是什么晚膳？闻着像是粉蒸排骨，是不是还有我最爱喝的酸梅汤啊？ 琵琶忍笑道， 和少爷房里的晚膳相同，少爷回房用也是一样。 谢之芳站没个站相，吊儿郎当地倚着门框，哭丧着脸道， 哎呀，我跑了大半日，饿得腿软，不如琵琶姐姐给我搬张凳子吧，我歇一歇，攒够了力气再回去。 房内举着银柱的玉手在半空中顿了顿，良久，谢之真轻叹了一口气，吩咐丫鬟们放弟弟进来。谢之芳吃够了闭门羹，再也不敢作妖，刚进门便滚倒在地上，骑行着爬到谢之真面前，伸手轻轻拉她裙子，委屈巴巴的道， 姐姐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一回吧。 谢之真和一屋子的丫鬟都被他这一举动吓了一跳，他连忙示意众人退下，伸手去夺自己的裙子，轻斥道， 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只可跪天跪地跪父母，还不快起来。 母亲去世的早，姐姐养我护我，与我有再造之恩，跪跪原也没什么，姐姐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 谢之芳将自个的脸面掷在地上，悠闲不够，还要跳脚再踩上一踩。谢之真绷着一张粉雕玉琢的脸，冷声道， 我并未生你的气。 这还叫没生气？谢之芳索性伸出双臂抱住他的腿，脸贴着玉色纱裙撒娇似的乱蹭。 我那日醉糊涂了，想起姐姐要嫁给别人，气得不得了，才说了那许多胡话。我也是读过许多正经书，被先生教化过几年，知道礼义廉耻的。打断姐姐沐浴，还不小心撞翻了屏风，自己也悔得要不得，实没有半分邪心恶念。姐姐气我也好，骂我也罢，实在不行，像之前那次打我顿板子解解气，我都绝无二话。只要不和我生分，好不好？ 说到最后，触动了自己内心几分伤情，他瘪了瘪嘴，声音里竟带出了一点哭腔。见他认错态度极好，谢之真也就心软了，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， 阿汤，我不会和你生分，只是男女大方，你往后须得…… 我醒的，我醒的，往后我再也不赖在姐姐这里过夜，进门之前必须和丫鬟们先行通报，总之姐姐说什么我一律照办便是了。 见他就差赌咒发誓，谢之真也不好在这些繁文缛节上过多苛责，松了口风道， 那你还抱着我做什么？ 守得云开见月明，谢之芳立刻就嬉皮笑脸起来， 我这就起来。不瞒姐姐说，这里的饭菜吃着格外香甜些，明明是一样的菜色，可我自个儿吃便味如绝辣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 他翻身一咕噜爬起，见姐姐的裙子有些皱了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抚，指腹蹭过一片温软，鬼使神差地想起那天夜里浴桶前窥见的那一方雪白，心口胡乱撞了两下。他皱了皱眉，下意识忽略掉那一瞬的异样，笑嘻嘻地坐在自己常坐的位置，接过姐姐亲手盛来的碧羹米，埋头大快朵颐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